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049集，陷害。满石虎喊了一嗓子，龙桥广愣了， 这是气糊涂了，不说了跟火凤堂没关系吗？ 像是说给其他人听的，这里多数是听传言，这样一来大家都会认为传言是真的吧？ 这已然不是迁怒，而是陷害我火凤堂。 这么等消息不是办法，最直接的方法是听听他们说什么。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白玉堂轻轻点了点头，龙桥广来劲了， 要偷听，不过石虎堂应该守卫森严，混进去有难度。 哼，有难度吗？要混进哪里都没有难度。 龙桥广一愣，一旁刘寒星也是微微的笑了笑。白玉堂低头看出现在了身后的娇娇， 跟着他们。 娇娇一闪，跟着满石虎的队伍而去，展昭和白玉堂他们也远远地跟着走了，准备从石虎堂下手，弄清楚这帮江湖人究竟在隐瞒些什么。展昭和白玉堂远远地跟着满石虎的队伍到了石虎堂的附近。石虎堂建在山坳之中，唯一的入口是两山加一沟的上山路，两边都有人看守，十分的严密。展昭和白玉堂自然是没跟进去，就近找了家酒楼，要了个雅间，坐下喝茶等娇娇。龙桥广靠在窗边观察远处的石虎堂，展昭和白玉堂还有柳寒星一起坐着聊天，柳寒星问了陆灵儿的情况，还跟白玉堂打听了一下闺女喜欢什么，准备买给她。说了一会儿，白玉堂突然开口， 娇娇好像到了石虎堂里边， 离那么远也能控制吗？ 嗯， 我们试过让娇娇自己去太学听一堂课，然后她回来把听课内容给我们看，感觉记性和玉堂一样好，看的和听的都很清楚。 对冰鱼最好的控制就是让它成为你的眼睛和耳朵，它看到的你也能看到，它听到的你也能听到。不过这种能力也只存在于冰鱼族古老的传说里， 偶尔集中注意力的时候的确是可以，特别是听问题不是很大，不过看的话有时候勉强也能看到，但是会头晕，而且也看得不太清楚。 但是我和玉堂之间就可以不说话传递想法了。 顺其自然吧，还是不要太勉强，慢慢适应。 满石虎说话了， 众人也不出声，白玉堂则是全神贯注听着。展昭拖着下巴盯着白玉堂看，就见他脸上出现了疑惑的神情，看来满石虎的言行是出乎他的意料的。白玉堂为什么疑惑？因为满石虎哭了一路，可是进了石虎堂之后就不哭了。一阵嘈杂的声音之后，满石虎应该是下马了，进入了某个比较安静的场所，另外还有一个脚步声存在，看来是满石虎带着一个人进入了某个房间，估计是书房。等脚步声停下，就听满石虎压低嗓子吐出一句话， 哼，那魂球死得太是时候了，也会挑人，活着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死了总算是派了一回用场。 这时就听到潘礼的声音传来， 的确， 展昭他们有没有起疑心？ 疑心是肯定的，不过他们应该知道的不多。另外展昭说黄通死了。 什么？关黄通什么事儿？为什么他会死？ 也许只是巧合，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也太巧了，你叫人去打听打听。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那时报的丧事。 先不着急，这个可以利用，大办还是小办看需要吧。哼， 那魂球死了，竟然还胎上灵焰火，真是死得漂亮，哼。 不是都说满石虎很宠满石豹这个弟弟吗？怎么听口气好像是巴不得满石豹死，不止不难过，还挺开心的。 白玉堂继续听那边的对话，潘礼似乎是有些担心。 大哥，展昭他们盯得那么紧，恐怕瞒不了太久。 哼，那东西如果一直找不到，迟早会闹大的。 可如果开封府介入， 自然不会等到衙门来管事，江湖事自然惊动江湖武林。这里有火凤堂这个西域门派，又有魔宫那一帮人，难道还找不出一个替罪羊？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东西在哪儿。 白玉堂听得疑惑重重，什么东西在哪儿？听起来满石虎根本就不在意最近发生的命案，他们在意的是找某样东西。这时就听满石虎告诉潘礼， 你多派点人监视武装，另外给火凤堂的人介入此事找个由头。 火凤堂来自西域，魁珠也是来自西域的。哎呀，不然就说这种东西是火凤堂的人带进来的。 也好，诸葛英是火凤堂的，他善用音律，是个不错的人选。 那三大门派应该会来打听消息。 正好将那三家的注意力转到火凤堂身上，让他们互掐对我们有利。还有袁腊的死，尽量也跟火凤堂扯上关系，叫人去办。 是。 说完潘礼就离开了房间。 还好听到了，不然火凤堂岂不是无妄之灾？这满石虎够阴险的，跟外表的莽撞完全不同，看来是深藏不露，平时故意装草包，此人心机深沉，必须小心提防。 潘礼走了之后，白玉堂就听到一些声音，满石虎不知道在折腾些什么。五爷太过关切，于是皱眉想着可以看一眼，果然随着一阵突如其来的晕眩，白玉堂眼前出现了模糊的景象。闭上眼睛，白玉堂忍着头晕迫切地想看清楚，渐渐的画面真的清晰了起来，晕眩感也消失了。就见满石虎的确是在书房里坐着，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看形状似乎是一个人偶，一手大小。正这时就听到一个声音远远传来， 堂主。 随着这个叫声，满石虎赶紧将东西藏到了桌子后边，白玉堂微微一分心，眼前的景象就消失了，只剩下声音。 二阳宫的副宫主严兴明来了，说是有了三当家被杀的线索。 来传话的下人回禀一句，满石虎轻轻咳嗽了一声。 知道了，请他到议事厅等我。 随后又是一阵摆弄的声音，应该是满石虎在藏什么东西。最后传来脚步声，越走越远，看来满石虎已经离开。白玉堂闭上眼睛，试着告诉娇娇把那东西拿回来。展昭等人就看见白玉堂皱着眉头，而他周围有一阵寒意在浮动，毕竟娇娇是属于白玉堂的内力，白玉堂过于专注，所以释放了一部分的内力出来。众人也不敢出声，因为谁都不知道对于娇娇的支配会到哪一种程度，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比如说走火入魔什么的，也没人能教白玉堂，都是他自己一点点在摸索。展昭担心地看着身旁的白玉堂，也不敢乱用内力干扰他，但可以感觉到白玉堂正在努力跟娇娇进行某种交流。过了一会儿，窗前的龙桥广突然一闪身从窗户边让开，再看就见一个盒子飞了进来，落到了展昭和白玉堂坐着的那张桌子上。刘寒星摸了摸胡子， 了不起。 展昭带着白玉堂给的手链，自然看得清楚是娇娇捧着那个箱子回来了。等娇娇将盒子放下，白玉堂松了一口气，展昭就看到娇娇的实体开始变得透明，再看白玉堂似乎很累，展昭帮他擦了擦汗。 很累啊。 白玉堂喝了口水，歇了一会儿，很快娇娇的形态又清晰了起来。白玉堂见展昭担心，对他笑了笑，示意没事。而此时龙桥广正站在一旁看着桌上的箱子， 要是不知道有冰鱼这样的存在，肯定觉得闹鬼了。 说着，广爷从一旁的桌上抽了一张桌布，伸手在箱子旁边摸索了一下，大致确定了娇娇的位置之后，将那桌布一甩，桌布的四个角缓缓落下，但中间却是高起，感觉就像是盖住了一个人，但是桌布下面却没有脚。龙桥广和柳寒星都感慨，这要是换条白斗篷扮幽魂，那是一扮一个准的呀。展昭此时也在研究那个箱子， 这么偷个东西出来会不会被发现啊？ 你看到那个满石虎的真面目之后，就觉得该把这东西偷出来了。 白玉堂让娇娇给展昭看发生的事情，娇娇走到展昭跟前，弯腰低头，额头靠着展昭的额头。展昭闭上眼睛，和往常一样看娇娇带回来的讯息。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相当的奇妙，娇娇看到的、听到的、刚才发生的一切在眼前重现了一遍。再加上娇娇身上都是白玉堂的气息，那劲儿也是和白玉堂一样微凉，展昭最喜欢这种感觉。等展昭明白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了的时候，白玉堂也基本将自己听到的内容跟看不到娇娇的柳寒星和龙桥广说完了。柳寒星大为光火， 简直混账， 那混蛋说什么在火凤堂和魔宫随便跳个踢醉羊。 嚯，这满石虎感情是个扮猪吃老虎的，我还以为他是几个门派里比较没心眼的，没想到这么阴险呐。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